兵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红瓶里唱惊喜，中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3年级2班的武诗雅。我喜欢大自然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四季更迭，我独爱春。我爱春天的温暖，春天的清香，春天的颜色，春天的声音，草长莺飞二月天，细雨润物如歌，处处皆可入诗。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赞颂春天的古诗。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风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我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的语文教师严彩丽。春日是描写春天风光的一首诗，前两句写郊外踏青时所看到的情景。诗人在丽日晴空的日子里，沿着泗水河畔去郊游，看到无边春色，焕然一新，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后两句是对美好春光的不尽赞美，诗人把春天写得生机勃勃，青春热烈，这美好的景致都是春风带来的。如果没有春风，就没有这美好的春天。赞美之中又发出理趣，别具一格。朱熹是理学大师，他在这美丽的春天来到泗水之滨，当年孔子讲学的地方寻芳，是别有一番感受的，因此他的踏青赏春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他是把孔子的学说比作春风，化育万物，责备后世。这首诗寓情于景，语言清新活泼，尤其是后两句，以其内涵丰富，形象鲜明，一直广为流传。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足利奈实和向原博之，是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弹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熊学校节期的运动会。在小熊学校里，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只小熊。小熊们在这里过得很开心。在十二只小熊里，前面十一只小熊都是男孩，只有最后一只，就是第十二只，是女孩，她的名字叫杰奇。小熊学校又到了开运动会的日子了。今天小熊们也在校园里起劲儿地练习起来，一二一二，嘿哟嘿哟，赛跑、爬云梯、跳箱子、爬杆，大家都在刻苦地练习。不过杰奇的心情差极了，赛跑、跳箱、爬云梯、玩球，最矮的总是最后一名，那就是杰奇喽。无聊无聊无聊，最矮的总是最后一名，杰奇偷懒不练习了，带着他的小熊娃娃溜达出去散步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草丛里跳出来了一只青蛙，吓了杰奇一跳。哎呀，逃跑啊！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哇，杰奇跑得飞快呀！ 什么？刚才我跑得飞快吗？什么什么？我只要努力，说不定跑得比哥哥们还要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说不定最矮的也能得第一名。 杰奇就像发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答案。 好吧， 就这样，从这天开始，杰奇开始突击练习了。 我要赢，一二一二，我要赢，一二一二，我一定要赢。哎呦哎呦，我一定一定要赢。哎，加油，哎，加油。 十一个哥哥们在旁边看着。 哇，杰奇好努力呀。 运动会的日子到了，最后一项是小熊赛跑，谁能得第一名呢？大家穿上了带数字的运动服，从一到十二。好了，各就各位，预备。诶，为什么杰奇的起跑线在前面那么一大截，十一个哥哥在后面那么一大截？啊，不管了不管了，砰，枪响了。 哇，杰奇好快，杰奇好快， 刻苦练习果然还是有效果的。 哎呀，哥哥们要追上来了，哥哥们好快，我要被追上了。 杰奇拼命地跑呀，别担心，杰奇加油加油加油，杰奇加油加油加油。啊，杰奇第一名。 我不过没想到，就在终点线前面， 哧溜扑通，杰奇竟然摔倒了。这时候哥哥们都已经快要冲过终点线了，杰奇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哭了。 练习了那么久，练习的那么刻苦， 不知道是因为摔疼了还是因为心里太窝火了，反正啊，杰奇的眼泪就这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哎，瞧，本来应该冲刺跑的哥哥们竟然掉转头全都跑回来了。是啊，都是善良的好哥哥，他们怎么可能丢下心爱的小妹妹杰奇不管呢？就这样，小熊们组成了小熊塔，把杰奇举在最上面。嘿呦嘿呦，大家一起冲过了终点，所有人都是第一名。运动会结束之后的午餐，别提有多好吃了。大家坐在午餐垫子上吃面包、三明治，还有好吃的蔬菜和水果。 呱呱， 哈哈，小熊们辛苦啦。下面再来听一个小熊学校的故事，杰奇的妹妹。小熊学校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只小熊，小熊们过得很开心。在十二只小熊里面，前面十一只都是男孩，只有第十二只，也就是最后一只是女孩，她的名字叫杰奇。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杰奇正在开心地洗衣服呢。咦，奇怪呀，杰奇正把洗好的条纹睡衣晾在晾衣绳上，可是突然发现有两件睡衣怎么咕咚咕咚地从晾衣绳上走下来了。哎呀，不会是妖怪吧？不是不是，脏，衣服掀起来了，里面露出了两只小熊来。 我们是露露和罗罗，我们是笑眯眯的女童子军，立正敬礼。 哦，原来是两只小熊女孩，她们穿着童子军的小军装，戴着小军帽，军帽上还插着神奇的羽毛呢。 其实我们是在训练途中跟大家走散了， 露露说。罗罗说， 本来我们是可以靠指南针和风向回到营地的，可是 哦，看来两个小家伙是迷路了。于是杰奇请露露和罗罗两个小家伙在桌子前面坐好，把刚刚烤好的红薯饼干和热乎乎的牛奶端了上来。 来吃吧。 啊，露露和罗罗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拿， 我看他们都饿成这个样子了，吃的饼干渣到处乱飞，连脸上也是，桌子上也是。吃完以后，他们连脸都没擦，就从椅子上蹦了下来，开始往外走。 谢谢，我们吃饱了。 说完，他们就又开始训练了。 一、二、一，一、二、一， 走起步子好板正啊。可是杰奇却在后面摆着手说：“ 哎， 哎呀，才吃完饭，要是不休息一下的话，会肚子疼的。 可是露露和罗罗根本就不听杰奇的话，他们俩一口气跑到了外面。 一二一，一二一， 先是在屋子后面的田里玩起了泥巴，然后又爬到了树上不肯下来。他们一会儿追小鸟，一会儿玩青菜。虽然没有人要求他们，他们俩却用彩色的丝带把奶牛打扮得花花绿绿的， 给他的身上和头上都系上了蝴蝶结。 哎呀，这两个小家伙实在是太淘气了。 喂，停下！ 杰奇再也忍不住了，他拦住了两个小家伙，不准他们再闹了。可是露露和罗罗却大哭了起来。哎呀，姐姐可真不好当啊！杰奇只好一手一个，把露露和罗罗给抱了起来。两个爱哭爱闹的小家伙一被带回家，立刻就趴在杰奇的腿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虽然杰奇还在生气，可他只好忍着，给两个小家伙痛痛痛地拍起背来。哎，真是奇怪，拍着拍着，杰奇就不再生气了。他觉得两个小家伙好可爱。哦，对了，要是两个小家伙睡醒了说肚子饿，那就不好办了。炖一锅热乎乎的奶油牛肉汤吧。杰奇立刻准备起晚饭来。 叮咚，这时候门铃响了， 杰奇走过去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一位童子军的大哥哥。他问杰奇， 请问有没有见到一对双胞胎的小熊女孩？他们俩好像迷路了。 当然在了，这会儿两个小家伙还在屋子里面睡呢，杰奇的11个哥哥正在看着他们。哎呀呀，两个捣蛋鬼要跟着大哥哥一起回童子军的营地了。他们走远的时候，杰奇站在门口不停地朝他们挥手，他们也不停地朝杰奇挥手。两个小家伙走了以后，杰奇突然一下子变得无精打采，一点精神都没有了。他看着空空的盘子，虽然刚才照顾两个疯丫头很辛苦，可是杰奇真的把他们俩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了。杰奇忍不住终于哭了出来，11个哥哥赶快过来安慰他，因为今天他一直在照顾小熊妹妹，真的很努力，了不起，了不起呀。后来过了几天，杰奇收到了一封信来，信上写的是， 杰奇姐姐，今天我们学习了求雨的方法，不过因为我们讨厌下雨，所以我们就求杰奇能成为我们真正的姐姐，真希望这个愿望能早一点实现，女童子军露露和罗罗。 就在这天晚上，天空中出现了许多明亮的星星。杰奇趴在窗台上，对着天空中的星星也悄悄地许了一个愿望。你猜 他许的愿望是什么呢？嘘，连小群姐姐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愿望是杰奇的秘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一天七岁的呱呱早早地回到了家，妈妈很纳闷，咦，呱呱一向回来的挺晚呢，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呱呱一进门就跑回自己的房间，只见他大哭起来。妈妈这个时候轻轻地推开房门，对着孩子笑了笑。呱呱看见妈妈，赶忙把透明的小珍珠擦干。妈妈问他，怎么了宝贝儿？ 团团他不要我。 哦，那你说是妈妈美呢还是团团美呀？呱呱睁大了眼睛回答妈妈说， 你们两个都美。 有一天呱呱的妈妈带着她去看芭蕾舞表演，第一次来看芭蕾舞的呱呱看到了芭蕾舞演员都是踮着脚尖跳舞的，他就非常好奇地向妈妈提了一个问题。 妈妈，他们为什么不找一个高一点的演员呢？ 呱呱和团团两个人在研究地图，这个时候呱呱指着地图对团团说， 这儿就是北京，我们就住在这儿。 五岁的团团说， 北京比我还小， 怎么能够住人呢？ 今天呱呱同学的作文标点出了一些问题，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里边去问话。老师呢是一位非常健谈的人，可就是口风不严，口水有的时候会飞出来，小一点呢就会直接的打在呱呱的脸上。出于礼貌，呱呱一直没有发言。终于等到雨点太大的时候，呱呱不能忍耐了，他比较委婉的对着老师说， 老师你光说话不打标点好不好？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智慧家学前班的谭植月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小少年。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无忧无虑乐滔滔，但有一天风波突起，忧虑烦恼都到了，一年一年时间飞跑，小小少年转眼高，随着年岁由小变大，他的烦恼增加了。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